再多你不会感动，做得再多你无动于衷，有一天你会后悔今日的放纵。 彩虹，因为你，我想。

共对，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谁让我找到爱的，

渐而去。天还是天，哦，雨还是雨，这城市我不再熟悉。我还是我，哦，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是

几乎闻到彼此呼吸，最远的距离擦身又错过了你，没开始就到了结局，如果有勇气当时开口问你，也许你恰巧等待回应，爱情是